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就剩一个娃娃，他会自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好，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转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27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金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金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我们的对话京城名校这样的一个内容。今天呢，对话的是五中教育集团，马上就是五中的90年校庆了。那么究竟这90年来五中经历了什么，又培养出了怎样的人才，究竟它的教学理念是什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将会详细为各位讲述。首先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主要内容。冬奥吉祥物面向中小学生征集，每省市将分别推荐100件学生优秀作品。本市启动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检查，督促学校开展食品安全教育落实情况。调查显示，20%大一新生开学装备花费过万，电子数码产品花费最多。以下是详细内容。北京冬奥组委和教育部5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启动全国中小学生我心中的冬奥吉祥物主题活动。活动以深受广大青少年喜爱、最易于青少年参与的吉祥物为奥林匹克教育工作切入点，广泛吸引青少年关注参与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同时，由各地教育部门组织学生参与到设计吉祥物创意方案的活动中，通过美术课、主题班队会等形式传播奥林匹克精神，普及冬奥知识，征集吉祥物创意方案，并以省市为单位分别向北京冬奥组委吉祥物设计征集办公室推荐100件学生优秀作品和6个优秀活动教学案例参与评选。本市近日启动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各级各类学校食堂含托幼机构为中小学供餐的企业，校园周边200米以内的食品销售和餐饮服务单位均在检查范围内。本次专项检查从9月3号持续至9月28号，由市教委、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和市卫生计生委联合进行。市教委介绍，专项检查将重点检查各区教委督促学校开展食品安全教育落实情况。检查内容包括各级各类学校是否将食品安全、健康饮食纳入教育教学内容，每学期是否组织开展食品安全专题教育，是否经常开展食品安全宣传教育活动等。金秋时节，各大高校迎来第一批00后大学生， 中国不少高校纷纷推出花样迎新礼，在保持传统迎新方式的基础上，创新适合当下的迎新方式，带领学生踏上人生崭新重要的阶段。其中中山大学今年实行刷脸入校，开学报到当天，新生呢可以根据之前个人提供的照片作为校门人脸识别系统的依据，顺利的刷脸入校。同时迎新平台也能自动获取新生的报到情况，将整个报到过程电子化，不再使用纸质和盖章等传统报到方式。每逢开学季，大一新生开学装备消费话题总会引起大众关注与热议。调查显示，两成大一新生购买入学装备的花费为万元以上。在购买入学装备上，男女有别，男生爱买电子数码产品，女生爱买日用化妆品。数据显示，受访大学生当年大一入学前购买电子数码产品花费最多，其次是衣帽鞋包等服装配饰。有超过半数的男性受访大学生表示在电子数码产品方面花费最高，高出女性受访大学生18个百分点。女性受访大学生在日用品和日化品方面花费最高。新学期开始了，接送孩子上下学一直是困扰家长的难题，但不管是自己接送还是请托管机构代为接送，安全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一些课后托管机构在接送孩子时往往存在学生多老师少的问题，亦因疏于管理而产生安全问题。因此家长在挑选课外托管机构的时候一定要审慎选择，同时呢，家长要做好孩子的安全教育工作，帮助孩子树立安全责任意识，听从老师的安排。课后托管机构作为孩子的托管者，负有教育管理保护的义务，要根据学生的数量以及课程安排合理安排教职人员，做好孩子的安全保障工作。根据国务院办公厅通知精神，2018年国庆节假期安排已经下发，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共7天，9月29号30号两天是上班的。另外呢，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预计6号本市大部地区有5级左右偏北风，阵风可达7、8级，山区阵风可达8级左右，请注意防范。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姚迪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姚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走进京城名校。那么在今天的对话京城名校之中，我们请来的嘉宾跟以往就不太一样。今天我们请来的是五中教育集团的校长张斌平，以及我们的老校长吴昌顺校长以及顾树森校长一起来做客节目。为什么今天这么隆重的请来三位大校长做客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因为马上啊就要五中的90周年的这样的一个校庆了。在90年的这样的一个风雨历程之中，五中究竟做出了怎样的一些特色特点、育人的特点、教学的特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为大家详细的做一个讲述。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现在的几位校长，我们从老校长开始介绍好不好？先介绍一下五中的前校长吴昌顺吴校长。吴校长您好。 哎，您好。 还有郭树森郭校长。 您好。 另外呢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现在五中的校长张斌平张校。 大家好。 三位校长都是老师出身啊，那一听就是中气非常的足啊。在今天呢也是希望能够向我们的广大听众包括我们的同学们介绍一下现在五中整体的一个情况。还是想请几位校长啊介绍一下五中发展的历史，请哪位比较合适？ 我建议吴校长先生。 吴校长，您要不您介绍一下 吴校长 在五中 六十八年了， 六十八年的时间，好不好？ 这个五中解放前21年，28年念的嘛。解放三位校长，第一位是张天勇先生，第二位张夫先生，第三吕新环先生，两个是地下党，一个是延安来接收老学校的。这三位老校长秉承创始人蔡师可先生平民学校的优良传统。有人说平民学校是不是就是没什么活动啊，没什么好地方啊，没什么特点呢、啊、 死读书。 那绝对不是。我50年上的五中， 到现在68年没动过。 嗯 啊，虽然是退休了，但是我还关心五中的方方面面。我认为从蔡诗葛先生创立了这个浦东中学以后，这个优良传统一直到现在，特点我给他总结十个字，叫成长于平凡，卓越源源泉的源， 嗯， 自立，自己激励自己，砥砺自己。我们从领导班子， 嗯， 解放后前我不知道， 嗯， 解放后我知道我们的历届领导班子全有这个特点，就是本人要很好的谦虚的对待教职员工和广大学生， 嗯， 绝不哎呦这我看不上啊，那我瞧不起，那还叫什么领导啊。 嗯， 所以我们仨人虽然是校长啊， 嗯， 我跟你说没一个愿意叫张校长啊郭校长，我们都愿意当张老师郭老师吴老师，哎呦我们首先是个老师。这就是我认为啊，这个平民学校的这个传统特色，从领导班子到教师队伍到学生的风气，一直传承到现在。 嗯，这就是整个这样的一个五中的发展的历程。刚才吴校长也介绍了，其实通过这种种的细节，就说明了五中的同学们都是彼此非常的亲近。平民学校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们之间没有比较，我们之间都是互相的辅助。老师老师之间是这样的，领导领导之间是这样的，学生学生之间是这样的，老师像老师，学生像学生，其实就是这样的很简单的这种关系，才能够让这种学习学业这样发展下去。而且吴校长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做五中是平民学校，我们没有高级的教学楼，没有饮水机，没有标准操场，但是我们有的是优秀的学生和出色的成绩。同时很多从五中毕业的毕业生们都觉得在五中非常的自由，那么这种自由又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几位校长，让张校长您来回答一下好不好？ 好。 嗯， 那个吴校长刚才讲的，我觉得让我听着特别的这个亲切和真切啊，就是感觉在五中的生活当中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这样的这种气氛， 嗯， 和特点。所以您刚才说的这个自由啊，我也做点注脚啊。我是偶然有一次别的人转给我的，在这个解放前有一个学生，这个学生他是学机电工程的， 嗯， 但是他后来成为台湾著名的作家散文家，叫陈之帆， 嗯， 他的很多作品都被选入到这个港台包括内地的这个语文课本。然后呢他那个特别有一次别人为他做这个文学家词典写词条的时候，他特别给这个编辑写了一封信，他在信里特别的说我是北京五中毕业的，要把这一条一定要写到我的这个词典的词条里头。然后还特别说了一句，他说当时可以考四中和五中，但他选择了五中就是因为五中比较自由。 嗯， 也就是说比较自由这种感觉是从五中一建校就开始的， 几十年如一， 因为他是在抗战期间在五中上的学，解放前的大学生。 嗯， 那么刚才说到您说的这个五中的这个平民教育， 嗯， 其实我在学校学习五中的历史文化成长20多年， 嗯， 我是深切的感觉到平民教育在今天它的最大优势和特点其实就是更注重关爱每一个学生，尊重每一个学生。从蔡校长那开始，在他的那个纪念碑文里就特别说， 他对于学生是循循善诱，话语春风，一若家人父子。也说平民教育其实就意味着每一个老师都尊重每一个学生，只有在尊重每一个学生的基础上，学生才能感到自由和成长的快乐。所以自由的这个特点或者风气的背后，其实就是平民教育带给我们尊重每一个孩子，让每一个孩子成才的这样的理念的一种自然流淌和延伸。 嗯，其实呢，如果是一种规范化的教育，老师教起来会更容易，因为大家都按照一个模板教，你跟得上我的进度就跟不上进度就拉倒。但是为了能够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尊重每个孩子的个性发展，老师要付出比原来这种规范化教育要多得多的这种心理，这也是一个平民学校能够付出最大的一个内教学上的内容，也是所有老师付出的最大的这时间跟精力的内容啊。同时我们看到，其实延展五中的历史，我们解放前那块就不说了，在进入90年代之后，在1998年包括2000年这两个这几个啊关键节点上，五中其实都是做出了非常大的这个步伐，然后去做这个我们的这种教学的改革，包括教育的改革。98年的时候我们有了五中的分校，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申请了市级示范高中校，我记得如果没错的时间点应该是这样，如果不对的话几位校长可以去纠正我。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做出这样的决定，究竟五中是为什么要去走出这一步？那其实可以不冒头，等着别人先走一走看一看再说啊，因为很多时候保守的领导都会觉得我们看一看，没准这会把这个五中可能就带趴下了。那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又如何在引领北京教育潮头这样的一个趋势？郭校长，要不然您讲讲五中分这块您的创立。 对， 那我说说五中分的创立。 嗯， 1998年的时候啊，正好赶上啊，教育改革的一个新的创举，就是要成立民办公路学校。 嗯， 民办公路呢，实际上民办是北京五中作为民办单位，公路是国家教委、东城区教委赞助了我们这个一所原23中的校舍。在这个前提下，由五中分校的初中部出头组建了这个民办公路的学校，可以说是叫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最佳的时机。第一，当时的民办公路啊是归这个成人教育局来领导，要求的这个负责人必须是退休的。 嗯， 正好郝世林校长那时候60岁，他原来是北京五中的党委书记， 嗯， 正好符合这个条件。 好， 第二呢，正好又赶上师范高中的兴办，那时候呢师范高中呢要求是什么呢？没有初中， 初高中剥离， 走四中的模式，初高中剥离，叫80制，高中8个班，初中0个班。那么五中分校呢，自打恢复中考以后，在东城区的历次中考中都是名列前茅，因此具有很好的教师教育资源。这些人如果能够兴办起一个学校来，可能会对五中，会对整个东城的教育起到一个引领作用。 嗯， 同时呢，我们心里有底气，这个底气就是由北京五中做我们的后台。 嗯， 当时吴校长是校长，按照这个五中的校长，按照规定呢，是我们叫董事会的董事长。 嗯， 给我们的支持就是五中分校要哪个教师，就给我们哪个教师。 哦， 要什么样的条件，就给什么样的条件。所以有几十年的办学经验，又有学校的支持，我们坚信能把五中分校办成一个具有五中特色，能够继承五中传统的这样一所好学校。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由当时的郝校长担任校长，我原来是支部办公室的主任，担任副校长，主抓这个学生教育支部工作。另外还有我们原来的教学处的副主任韩校长 到五中分校，组建了这样一个比较坚强、团结、和谐，大家能拧成一股心的领导班子，从此开始了五中分校建校。又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吧，终于能够办成一个让老百姓基本满意的学校。 二十年了，确实老百姓真的很满意。从每年大家希望能够上五中分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种需求上，我们能够感受到五中分校办的确实非常的好。但是呢，也不得不说，北京的这种小升初的政策随时在改变。那么经历了很多，比如说曾经有过统考，也有过所谓的那会儿就是叫大波搓，也有这个按照划片来分类等等等等，去升入初中。那么对于五中分校这样的一个立志去办一所好学校、优质学校、能够出成绩的学校的这样的一所初中校来说，很多时候生源过来有教无类，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在教学上去抓起来呢？ 那我说说啊，这个其实啊，五中分校在98年刚建立的时候，它的社会影响并不是很好，因为当时东城区有三所学校都成立了民办公助学校。由于各种条件的不一样，五中分校呢，它行使了独立的校舍、独立的教师队伍、独立的法人，真正按照民办公助的学校的要求去做的。可是呢，第一年呢，招生是可以考试的。很多的学生，三个学校都参加了考试。也有很多学生被三所学校 同时录取， 或者两所学校，在这种情况下，选择权就交给了人家家长学生。比较遗憾的是，五中分校收的学生几乎都是只有我们录取的。也就是能有两个学校、三个学校录取，都到别的单位去了。当时啊，这个家长啊，就是这个站在这个郝校长的办公室里头，发牢骚。一校舍不行。为什么？在23中。那个时候23中很陈旧。可以不能说破破烂烂吧，也很简陋。整个学校只有一台计算机。 一个学校就一台，那可是已经2000年了，快。 对对，只有一台，而且就是在他们学校有一个大资源室，别的一律都没有。第二，教师队伍不可能都是五中的教师，他要吸收一大批来自各个方面，我们认为是优秀教师，但是家长不一定认可，所以师资认为不行。第三，连一名参加奥数比赛获奖的学生都没有， 对， 所以连个数学班都成立不了。家长说，学生， 生源 没尖子生，老师 师资 不满意，来自各方面很多都是普通校，校舍不行。我当时呢，站在那儿，我确实我很难过。家长说的有道理，办学不就是老师，校舍、学生吗？这仨都不行，人家说的有道理。但是我又很窝囊，因为五中分校确实有五中的传统，有那么好的基础，所以我当时跟家长说，你说这几个条件不行，其实北京五中不也是校园非常小，这个我们那时候上学还得自己生炉子，我们在楼上扫地，一跺脚，那个土都能落到楼下去。这样的一个贫民不是贫穷，而是平平常常的， 普普通通， 普普通通的，这些人不就是被五中给培养出来吗？ 是的， 郝校长当时也说，说尽管我们条件不好，但是我们一有五中的传统，第二，民办公助是一种新的形式，我们要充分把握住这种优势。第三，我们有这个培养好学生这样的经验，同时也有提高学生学习成绩的很好的榜样。所以相信我们能够把五中分校办成师生 能够奋进的摇篮， 嗯， 能把五中分校的教学办成一所优质教育的沃土。 实际上到最后， 实际上对我们有了这个想法， 嗯， 家长拭目以待， 嗯， 开学了，为了解除家长的这种疑虑， 嗯， 我们在第二周就举行了叫做家长开放课，全校所有的老师，家长可以在上早自习一直到放学，中午可以在学校吃饭，全程跟着你的班或者是哪门课你去听课，你去提意见， 嗯， 结果头一天来了100多个家长， 嗯， 都是抱着想提意见啊，哎，这样的这什么，想给你们提点看法建议。 嗯， 中国不缺什么呀，评论家。 嗯， 所有的人都可以来指点教育。 嗯， 但是最后头一天，几乎所有的家长留下来的都是教师敬业， 嗯， 水平很高，我们放心了。第二天来了30多个家长，第三天零，我们放心了。我们的家长承认了我们学校的老师， 嗯， 但是这个还不能作为宗旨， 嗯， 我们确确实实老师来自于一般都是普通学校初中校的，嗯，哎，他们的教学不能说水平低，但是与五中的传统是不规范在，不能融合在一起的， 嗯， 他们教学确实有时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准， 嗯， 我们的教学处制定了教师上一节好课的标准，制定了上课留作业复习的规范，同时什么教研组啊，怎么去备课，怎么去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的这样的规范，同时开展了形形色色的公开课， 嗯， 评优课来。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金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金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老在沙漠前的屏障，身后是重市，身后是壮，是金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 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同学们好。 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课堂了？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来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转四级左右，阵风6-7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多云，北部有阵雨转晴，偏北风5级左右，阵风7-8级，最高气温27度。另外，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预计6号本市大部地区有5级左右偏北风，阵风可达7-8级，山区阵风可达8级左右，请注意防范。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栏目由国内 A 股上市高考升学服务机构利思晨百年英才赞助播出。利思晨百年英才通过自主招生指导、高考志愿填报指导、高中生职业测评及学业规划、港澳台院校申请、中学生生涯规划、高中生留学、学习状态激励及高考学习平台等方式，形成完整的产品链，针对不同学生的需求及情况，提供最佳的指导咨询。选对大学，找百年英才，一分也不浪费。咨询电话400-010-9116。 好，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今天呢，我们是对话京城名校庆祝五中建校90周年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节目。我们来继续有请三位校长来做客节目，分别是来自于五中的现校长张民平校长，以及老校长吴昌顺校长和顾树森校长。刚才呢，在第一时段的时候，我们介绍了一下五中整个这样的一个平民学校的发展历程，以及五中分校从1998年建校至今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过程。真的原来不知道，原来是以为是一个市重点的学校，怎么会这么筚路蓝缕的建一所初中分校？郭校长也详细的给我们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讲述，包括如何去办学，如何去教育我们的学生，如何去让老师整齐划一的啊，这样的有相同的这样的一个水平跟水准。吴校长，您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补充一句就是什么呢？分校这个老好，是北大高材生历史系的，今年比我大十几天，也是80.7级了，这是我们五中培养出来的留校生， 郭校是 老高三的留校生，也插过队，受苦，吃过， 吃过苦，受过累， 他们两位不仅是五中的老校长，也是五中的校友。 哦，都是从五中毕业。 对。 这个，我说什么呢？就是他们办的这种新学校， 非常有创意，在东城区的地位就超过了本校。 嗯， 但是本校对他们的支持也很好， 力度很大。 就是啊，哎，有的相当一部分优秀教师在他们这儿干三年， 嗯， 初一初二初三， 嗯， 然后又到了本校， 直接继续带， 这个， 嗯， 然后这个他们的老师到五中本校上课， 嗯， 本校的老师到他们这儿上课， 有交流。 哎哎，所以啊，我们这都是一家人。 嗯， 哎，因此呢，我们也向分校学习了好多好多东西， 也是互相促进， 嗯，对对对对， 然后不断的进化， 对， 然后让这个教师的资源有一个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流动。 对， 啊， 对对对， 其实有新人会有新鲜感，啊， 对对对对， 会有这种状态。 对对对对，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讲讲整个五中教育集团了。那么教育集团这个事儿是近几年来这个新兴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嗯， 但实际上也是在北京市教委的这样倡导下，能够把优势级教育资源辐射到更多的我们的普通老百姓、普通的同学身上，让他们能够在普通的学校，原来看似普通的学校也能够享受到优质的教育。那么五中首当其冲，在东城区也成立了我们北京五中教育集团。那么这点上，张校长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首先我们现在五中教育集团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 北京五中教育集团确实就像您刚才说的，是东城区成立的第一个学校教育集团。 嗯， 它也确实是教育领域深化综合改革的一个产物。从结构上来说呢，核心是北京五中的高中和五中分校， 嗯， 就是初中。说它是改革的产物呢，就是它是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从2014年开始啊，五中分校就跟国子监中学， 嗯， 深度联盟结为一体，跟方家小学建九年一贯制学校， 嗯。 而这个时候同时北京五中的高中跟北京一中建立深度联盟， 嗯， 然后到2015年集团正式诞生，那基本上这五所学校就开始朝着一体化的方向发展。 嗯， 到了2016年正式的除了以上这五所学校之外， 嗯， 又包括东四十四条小学， 嗯， 以及这个北京外国语学校， 嗯， 包括这个北京五中分校的大厂分校， 嗯， 都作为五中教育集团的成员。然后2017年又正式在朝阳区办九年一贯制的北京五中朝阳双河分校， 嗯， 2018年正式启动招生的北京五中通州校区， 刚刚。 所以现在整个集团一共呢就涉及到这些成员。 刚才听到了这么多的学校，其实作为一个校长来说，尤其是整个集团的法人来说啊，这个压力还是挺大的，因为管的事儿要更多了，学生更多了，老师也更多了。那么究竟现在作为五中来说，首先第一点，我们作为本身的优势教育资源的输出方来说，我们怎么样去保持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教育？ 刚才两位老校长谈到这个五中分校的创建的过程，其实对现在的集团的建设和发展来说，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财富来源。 嗯， 就是说当时以五中的初中部为主体，在北京二十三中的校址新建五中分校，迅速的成为一个新的教育品牌，也说五中分校发扬和壮大了北京五中的教育品牌，初高中之间互相有教师流动和衔接。应该说整个这个过程对我们现在来促进集团内校级之间的发展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借鉴和支持。 嗯， 所以刚才我说到了五中分校跟国子监中学一体化，就意味着吧，把五中分校的教学标准、学生管理标准、干部教师的作风逐渐带给国子监中学，所以使国子监中学的学生和老师能跟着五中分校的教育节奏来一起成长和发展。五中分校的教育理念和做法延伸到方家小学， 嗯， 来促进九年一贯制 教育的发展。而北京五中跟北京一中的这种深度联盟， 嗯， 那么一样也是通过共同教研、教师交流的方式，来逐渐使两所学校的教师，尤其是分阶梯、逐次的让教师队伍能够 统计 同一个工作节奏， 嗯， 同一个工作状态来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嗯， 那么在这个节能基础上，以五中和五中分校为核心，逐渐的形成了集团学校之间的这种集团意识，啊，贯通培养学生的意识，资源统筹的意识，来实现教育品牌的辐射，来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扩大。 嗯，其实呢，我们看到时代现在也在变化啊。这个五中现在是不是还能够保持自己原来平民学校的特点呢？因为我记得我在上学的时候，我也是五中的毕业生，在2000年考上的五中，我的班主任王清功老师就是一个特别有平民特点的一个老师。然后他在教育我们的时候，永远是用一些特别朴实的道理，然后去跟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讲述。张明平老师曾经也教过我。那在这个时候，其实我就在想，那么怎么样能够保持我们自己平民学校的特点？而现在呢，我们看到很多家长在谈到我们首都教育的时候，都在说我们要见更多的世面，我们要请到各种各样的人到我们的学校里来，有各种各样的资源引入。那么是不是一个平民学校我们就没有这些东西，享受不到这样的课程跟老师的教育？在这一点上，张校长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如何保持我们的特点，又能够突出我们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在学习上能够获取更多知识的一些方式？ 应该说家长的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我们刚才聊到平民教育的根基是建立在师生关系亲如一家人的基础上，让学生能够充分尊重他的个性爱好，来为他的发展创造条件。因此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到现在，除了老师教学认真兢兢业业之外，大量的社会资源引入到学校。所以现在不仅是五中，应该说整个五中教育集团的学生都在朝着国家必修课、选修课、学生社团、高校科研院所以及社会文博机构从事微科研等这六个方面六位一体的培养模式。实际上就是每一个学生，拿高中来说，不仅能够享受到在校的各科优秀老师的这种教学和这种课程，同时能享受到来自校外的高校专家的以及社会机构所能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教育资源和课程。比如说2017年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奥赛五大联赛当中，每个学科都有同学获得全国一等奖。 哦， 这些都是我们学校老师跟校外专家通力合作的结果。再比如说科技类的，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就有学生获得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去年高中学生参加 F1 在学校挑战项目获得亚洲第一的好成绩，获得清华大学60分的加分优惠，而被清华大学录取。所以平民学校带给我们的财富是尊重每个孩子的兴趣和爱好，给学生以充分的自由，而发挥学生的个性潜能是学生成功成长成才的最大保障。其他的资源课程必然会随之才能发挥相应的效应。 因为很多的听众朋友，包括像是一些家长，一听到平民学校这四个字，就会想会不会这个学校尽管师生亲如一家，但是给孩子设置了一个天花板。但实质上在五中并不是这样的，五中并没有天花板，孩子们同学们想要怎么发展，在学校老师都会竭尽全力的去帮助他去实现他的梦想，包括在学科上去对他进行这样的一个指导。我记得当时我们班的一个同学，我的班长， 当时就想做一个物理数学方面的论文，就是研究究竟这个红绿灯啊，这个多少秒过多少车是最合适的，做这样一个调研。我记得当时我们的数学老师叫做马宪实，马老师。 嗯， 当时呢，他就会带着我的那个班长，我们班班长，然后到这个附近几个红绿灯去实地去做这样的一个实践跟测试，然后帮助他一起去写这个论文。那其实是没有费用的，学校应该也不会把这个，也没有这方面的费用，学生也不会给老师钱。但是呢，老师就是因为喜欢，愿意跟学生打交道，愿意去帮助学生实现这样的一个梦想，然后去帮助学生一步一步的从实践到论文的写作，到最后发表，到这样的一个辅导，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到现在想起来，我仍然觉得非常的温馨，这就是一个师生亲如一家的一个状态。有的时候你跟自己的亲戚都不好意思开口，甚至有的亲戚都不会去帮助你，但是你的老师愿意去帮助你啊。其实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自己的老师，这真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而三位校长其实也都是老师出身，能不能回忆一下自己在教学过程之中啊，这么多年教学过程之中的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学生以及他们的故事？张明平校长有没有一个给您印象最深刻的学生？ 那个应该说五中优秀的学生非常多， 嗯 啊，我现在印象深的就能有一大把，啊，因为非得让说。 找一个吧， 我至少得说两个。 好，好， 有一个学生，我印象深的是什么呢？其实他毕业以后，我基本上就应该算是没见过，我不记得见没见过，很少见。他已经毕业了十几年了，但是他在大学本科毕业的时候，给我写过一封信。然后他在信里是这么说的：说他在上高中的时候，我要求他在笔记本上必须留出一些空白的位置， 嗯， 来随时记录下你在听课过程当中随时想到的一些有感而发的东西。结果他说他就把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大学。他给我寄来的是什么呢？是他在大学四年修的所有课程自己写的那个随笔发给我，来让我这个分享。我就特别感动，我觉得一个老师教给学生一个习惯， 嗯， 让孩子受益，也对老师自己来说是一个更高的要求。 嗯， 这个学生叫曾鑫。 嗯， 还有一个学生叫刘畅。刘畅这个学生其实我并没有教过他， 嗯， 我就是作为校长带他去领奖。 嗯， 他在那一年获得了北京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市长奖。 嗯， 然后北京市一共只有十个学生获得这个奖， 很难拿， 都是来自于北京市优秀高中的优秀学生。十个获奖学生坐在一排，因为那个座椅是个大沙发式的靠背椅，所有的获奖学生都靠在那个椅背上，基本上就淹没在那个椅子里了。 嗯， 只有这个女生坐的笔管调直， 前三分之一， 双手斜搭，完全是一个淑女的状态。整个大会两个小时他纹丝不动，他的这个坐姿和形象引起了周围人的侧目和点赞。 嗯， 后来我问这个学生，我说你怎么会有这么一种，他说一直家长和老师都是这么要求的，在公众场合要应该有具备的这种礼仪标准。也说领这个奖跟他的这个行为其实没有任何必然关系， 是的， 但是他养成了这个习惯。 嗯， 所以让我看到一个孩子的优秀不仅仅是成绩能力的优秀，是他的修养的这种高标准。 对， 我想这是我们就你刚才说的还原成一个优秀的人的一个必备的过程。 而且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并不知道，那么在五中，我当时上两千年上五中的时候，那会儿五中除了各个主课之外，有一门必修的课程，也是一个必修的这个辅修课程吧，叫做口语表达课、口才课、 口才艺术、 口才艺术，是由叶东升老师来教授的啊。其实我上过几个学校啊，在中学的时候，因为也经历过转学，都没有这样的课程，可能也就顶多有美术、有音乐就到头了。但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课程，这个课程在我 今天我从事了一个主持人的这样的一个职业之后，我回头再想，认为它的意义非常的大。它教会了我们更多的是，就是如何去好好的表达自己，怎么勇于去向别人去介绍自己，怎么样能够意识到别人的评价对自己的意义是什么，而自己又应该做到什么。这也是一个除了学习之外，就是我说我们家长在评价一个学校好不好的时候，都总是看说你最后高考一本率多少，清华北大考上多少，然后那个985考上多少。但是咱们再回过头来想啊，你在工作单位里面，你每年你们单位可能会进一些清华北大的学生，进一些985大学的学生，211大学的学生，一本大学的学生，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学生是因为某个学校毕业的，他就一定能够延续一个特别好的职业生涯呢？这是要画一个问号的。相反，如果这个学生在他的工作过程之中，他也许来自于一个不是那么好的学校，但是是一个还不错的学校之后，他又很努力的工作，拥有一个非常健全的人格，情商非常高的话，你认为他的职场生涯跟那些从所谓清北毕业的学生来说又会如何呢？对吧？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更关注孩子多方面的发展啊，而不仅仅看他眼前这个学习的情况。马上就要九十年校庆了，那能不能请三位校长分别用一句话对五中接下来的十年进行一段寄语？吴校长。 哎呦，我这个还是真没想得怎么好，我就是说呀，一定要胸怀大志，办好五中，献身民族，这才是真正的初心。不忘初心不是吗？这才是真正的初心，不实现甭谈。所以我希望五中在新的领导这个校长啊教师啊学生啊都能够做到这一点。 好，不忘初心。郭校长， 在这里我没有那么高的资格来发言，但是呢，从五中分校来说，我们的杨春林校长现在在大厂分校当校长，我们的陈宇书记呢现在在通州五中分校担任校长，还有我们的熊明在朝阳那个地方，哎，等等。我希望我们五中分校所在这20年中积淀起来的那种能够继承传统、发扬精致教育、对学生负责、关爱老师的这些好的这个品质吧，能够传播下去，让更多的学校能够像五中分校那样办成啊，让家长满意，让学生满意，对得起教育，能够培养出一代更好的接班人的学校。 嗯，好的，感谢郭校长。那么张明明校长最后有什么样的一个寄语对于五中接下来的十年？ 我希望五中的全体师生能够面向未来，不忘本来，以饱满的家国情怀追求精致教育，成就每一个学生。 好的，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三位校长然后做客我们的节目，也祝愿五中的未来越来越好，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学，包括在听收音机前节目的您啊，我作为学生也好，家长也好，也能够做到团结勤奋，求实自强，让我们来期待接下来有精气神的未来十年的北京五中。好，我是姚迪，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我。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转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多云，北部有阵雨转晴，偏北风五级左右，阵风七八级，最高气温27度。另外，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预计六号本市大部地区有五级左右偏北风，阵风可达七八级，山区阵风可达八级左右，请注意防范。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一段文字带你穿越时光， 一个声音直抵内心世界。 美文传承文明，经典滋润人生。 教育面对面之品读经典， 让我们共读明天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传世名篇中华经典，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为您特别制作播出的品读经典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洋。今天要为大家诵读解析的是中华经典名篇老子。有人说老子提倡的无为就是什么都不做，最终会导致一事无成，而老子认为无为的结果是无不为，是万物将自化。老子是在教我们不劳而获吗？无为和无不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下面为您讲述无为而无不为。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事。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罗安宪，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致力于中国哲学史、先秦哲学的研究。 我们在前面讲了老子道德自然无为，除了这样几个基本的范畴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范畴，当然也是可以为人所知的，就是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而无不为这个说法呢，在老子一书中呢一共出现了两次。一次呢是第37章，也就是道经的最后一章，一次呢是第48章。虽然只出现两次，但仍然是老子哲学、老子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那么什么是无为无不为呢？当然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一个是无为，一个是无不为。在老子看来，道成就了天地万事万物，但道的这种成就完全是自然的，是自然而无为的。正是这样一种自然而无为才成就了一切。如果不自然，如果不是无为而是有为，那可能一定会有缺陷。这样的一个思想，老子把它加以哲学的概括，就叫做无为而无不为。那么这里的问题是，无为和无不为是个什么的关系？老子第22章他讲，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什么叫曲则全？就是以曲则全。有一种毛毛虫，它走不了，它要走路它必须是要曲，曲了以后才能走，这叫曲则全。枉呢本来是个动词，就是对于木材的一种加工，通过给它加热，然后通过重物把它再去承载一定的重量，通过这样一种枉才可以有了直木。 洼则盈，越是低洼的地方水是越深的。洼是个无为，是负面的，但是这种盈它是正面的。少则得，多则祸，你越是抱着一种不满的这么一种心理，不贪的心理，你获得的东西呢可能会多，你的想法太多，你获得的东西可能很少。这些话都是智者之言，那还不是真正的老子，那只是一个普通的智者。老子显然不是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的，他是从政治的角度上来去讲的。接着随他讲，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事。这里的圣人，我们既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最高的领袖、最高的统治来去理解，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品德高尚的人来去理解。抱一为天下事，事就是一个范式，一个榜样。不自见，故名。自见，这是一个自然的反面。自然，我们是自其然而然，自己而然。那自见呢？自以为了不起。所以自见是自然的反面，不自见就是无为。不自见故明，一个人不自见，所以他能够保持内心的清净明白。不自是故张，自是也是自然的反面，张才可以彰显。不自伐，自伐也是自然的反面，伐是夸耀的意思，不自我夸耀就是无为。不自伐故有功，正因为不自我夸耀，所以你才会有功。不自矜故长，自矜也是自然的反面，不自矜就是无为。正因为不自矜，你的修养、你的人格一步一步才能够成长，才能够得到健康的发展。所以老子讲，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正因为不争，不争也是无为，当然争就是不自然，不争就是无为。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我认为第二十二章的这一章呢，从全面的意义上已经对无为与无不为之间这种关系做了一个清楚的说明。 无为是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因此而明、而彰、而有功、而长，这就是无不为。无为是前提，对无为的理解和实践的程度不同，结果也就不同。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正在为您讲述。 我更欣赏的是第七章。第七章怎么讲呢？他说天长地久，接着讲，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我们说天长地久，是说天地是长久存在的，我们人呢却不能做到长久的存在。天地为什么能够做到长久的存在呢？因为它不自生。不自生呢，一方面来讲是它自然，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也是它的无为。何以谓之天地不自生？《吕氏春秋·贵公篇》中讲到一个故事，楚国有一个人把弓丢了，他不捡，别人就问，你弓丢了为什么不捡呢？他说，惊人疑之，惊人得之。一个楚国人把弓丢了，一个楚国人又把弓捡起来了，弓还在楚国，我捡它干嘛？我找它干嘛？孔子听到这个故事以后，孔子说，去荆可以。我们已经觉得这个人很了不起了，但是孔子说，这个道德的水准还有待于提高。提高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你毕竟还有荆人，比如说楚国人这个概念。那么如果是一个齐国人，如果是个越国人，他到你这个楚国来了，他把这个弓拿到了，他带回了齐国呢，带回了越国呢，他然后再用这个弓来去攻打你这个楚国怎么办呢？你是不是会觉得有问题？孔子说，去荆可以。那么就只有人而没有国，至于是哪一国的人把这个弓捡起来都无所谓啊，反正弓是一个人所使用的一个工具，除了人之外没有人会喜欢那个东西。我们觉得孔子真的了不起，但是这是不是最高的境界？老子听到这个故事以后说，你还可以再提高。老子怎么提高呢？他说，去人可以，人这个字也可以去掉，一旦去掉了人以后，那么它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原来还有一个故事，有一个人把弓丢了，有一个人把弓捡起来了。现在没有故事发生，也许只是这个弓从某个地方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它只是出现了空间上的一种位移，它是一个完全无所谓的事件。正因为如此，所以天长地久。刚才我讲，老子之所以伟大，老子不是给我们讲理论，老子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不是企图对我们这个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做出一番解说，老子恰恰是要通过对世界的解说来去让我们树立一种对于世界的一种态度，树立一种人生的哲学。所以第七章在讲完这一段话以后，第二段说，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懂得了这个天长地久的道理，那么作为最高的统治者，应当树立一个意识，后其身，外其身。后其身，这是无为。正因为他后其身，也就是说他把个人的利益置于百姓之后，他才能够身先。所谓的身先，就是他作为民众的领袖，作为民众领袖的这个身份，他才可以保存下来。第二句重复，外其身，把个人的利益置之度外，不做个人的利益害的考虑，这叫外其身，这也是无为。外其身而生存，正因为这样外其身，他作为民众领袖的这个身份才得以保持下来。后其身，外其身，这是无为，而身先而生存，这就是无不为。这是作为最高统治者应当具有的一种意识。第八十章还在讲，圣人不羁，既为人己欲有，既欲人己欲多。圣人不积载财富，不虚积财富，他只是己欲，给别人的越多，他自己拥有的越多，替别人做的越多，他自己得到的越多。这就是圣人所具有的一种情怀，既为人己欲有。为人是什么？是不替自己做考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也是无为。既为人己欲有，己欲有那是什么？无不为。所以无为与无不为之间，我们如果能够做到无为，我们就可以达到无不为。 在无为和无不为中，无不为是无为的目的吗？他们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是处心积虑要通过无为而实现无不为，还是水到渠成，因为无为所以无不为呢？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继续为您讲述。 无不为不是目的，无不为只是个结果。我们但要做的只是无为，而不是考虑无不为。什么是目的？什么是用心？用心目的都是我们处心积虑的，是我们预先设计好的。我们按照一个预先设计好的方案，层层推进，一步一步朝前做，有用心，有步骤，有想法，这是目的。那么什么是结果？结果是个不其然而然的。我只问我今天应当把我该做的事情做好，明天的结果会怎么样，那是自然的，那不是我现在考虑的。我现在要说的是，老子肯定是个只强调自己应该如何的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处心积虑设计好的一个有心计的人。下边我们就通过第37章第48章明确讲到的无为无不为来去谈论这样一个问题。第37章是这样说的，他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这是一种政治哲学，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这是理论，我们要把它贯穿于具体的行动之中，作为一种政治哲学。这里的万物其实是万民的意思，也就是圣人抱一为天下事，老百姓自然就会养成一个好的风气。第二段说化而欲作，什么叫化而欲作？有人解释说啊， 在画的过程中而欲望进一步的兴作，这显然是不通的。其实这里边是一个省略语，万物将自画，是万民将自画，但是有一部分人没有画，比如说已经有80%的人画了，还有20%的人没有画，怎么办？对于这没有画的20%的人怎么办的问题，有人可能说，那好了，那要给他们区别对待，那要对他们绳之以法。老子说不必。所以画而欲作，权益是不能画而欲作。有一部分人没有画，他们的欲望进一步的兴作，那么我将怎么办？老子说，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我仍然以不变应万变，我仍然用原来的办法来去对待这些没有画而欲进一步做的人。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我不改变，我仍然是用对好人的办法来去对待坏人，我不改变我对待不好的人的办法。这就是第49章所讲到的，善者无善之，不善者无亦善之，信者无信之，不信者无亦信之。在这种条件下，那些不能化而欲作的人，他们讲夫将不欲，他们就不会再有欲了。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老子在这里想要强调的是什么？无为无不为，不是要通过无为而达到无不为，我坚定不移地去坚守这种无为，但是我所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天下将自正。第48章讲，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为学之方是一个不断增加的过程，但是为道之方却不是如此。为道之方是什么？是日损，每天得不断的去减损。损什么？损我内心里边的欲念，那些私心杂念，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最后达到了什么？没有任何私心杂念，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达到无为的境界。那么会怎么样呢？无为而无不为。所以关键核心仍然是无为，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只要你能够达到无为，你那个结果一定会很好，就可以达到无不为的境界。如果对这一段话还有疑问，我们再可以看第57章。第57章他讲的说，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这里的我是最高统治者的意思，也就是圣人抱一的意思，我无为而民自化。从我来讲是无为，所以民可以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我无为，我好静，我无欲，这都是无为。而自化，而自正，而自朴，这是无不为。这是绝对不是说想要通过无为而达到无不为。圣人最高统治者但问一个，我要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做的就是一个无为。那么民众会怎么样呢？民众会自化，会自正，会自富。正因为如此，老子强调无为而无不为，他应该作为，也可以作为统治者的一个最基本的统治策略。我们每个人可能把什么都想好了，把什么都想到了，但是世界是复杂的，你所遇到的问题是多种多样的，最后你所达到的一定是比你所期望的要差一点的一个结果。认准你的方向，一直朝前走，那个结果只是比你的想象更好的结果。 无不为是顺其自然形成的结果，而不是处心积虑达到的目的。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伟。这句看似违背常理的话背后，实际上蕴含着深刻的解释。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我讲了老子的哲学，不仅老子，其实庄子也好，孔子也好，孟子也好，中国思想，中国文化也好， 更为重要的不是提供了对这个外在世界的一种认识，这是西方哲学的主要的问题，但这不是中国哲学主要的问题。中国哲学主要是通过对于外在事物的了解，以确立我们的一种人生的立场，一种人生的态度。有一种说法是说，儒家重人道，道家重天道。儒家讲的是人道，道家讲的是天道。这个讲法仍然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讲法。儒家讲人道，讲仁义礼智信，讲三纲五常是没有错，这是人道。但是道家讲的就不是人道吗？道家讲的就是天道吗？道德经一书是给狗看的吗？狗不需要看，狗一定会守住自己的道。恰恰是我们人有了这样那样的想法，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有时候是一些非常狂妄的想法，我们背离了自己的道。我们通过对于外在世界的感知，我们要守住自己的道。中庸前三句说，天命只为性，率性只为道，修道只为教。第一句第二句是人与物共有的，第三句是人比其他物高明的，因为人会修道，修道只为教。这个讲法也不错，但是我有一个疑问，修道的前提是失道。人自以为很聪明，但是人却往往会背离自己的道，会失道。因为失道，所以我们要修道。人之外的其他的生物，狗比我们人笨，狗的笨就在于它不会背离自己的道，所以狗不需要修道。我们要认真地去反省一下我们人自身，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我们以为自己很聪明，我们以为自己很有理智，我们以为自己很有智慧。老子讲，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为。我们以为自己有智慧，其实我们的智慧更大的意义上用到了什么？弄虚作假，说假话，办假事，干坏事，用在了这个方面，我们却没有用在正道上。通过道德自然无为，无为无不为，我认为这是一个系统，表达的是老子对社会对人生的基本的把握和理解，对于人生的基本的关照。它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它是有层次的，只简单的拘留某一个方面，可能都会对老子的思想有这样那样的误解。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的品读经典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欢迎继续收听。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有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北红尾渠，渠字的写法左边是一个句号的句，右边一个鸟字。北红尾渠还被人们俗称为灰顶茶渠、红尾溜、火鸟、穿马褂等等。我们北红尾渠的雄鸟有红色的尾巴和腹部，还有标志性的大眼睛，体型呢差不多比麻雀大一点。我们北红尾渠的雌雄鸟颜值都很高，混迹在鸟类时尚圈里，棕红色的尾羽绝对能让我们成为鸟中的俊男靓女。 我们北红尾渠雄鸟头顶灰色，头、颊、前颈、翅膀为黑色，下体、腰部及尾羽为鲜艳的棕红色， 雌鸟上体土褐色，下体色浅淡，尾羽和腰部同样是棕红色。不过你要记住，北红尾鸲最醒目的是翅膀上的白色倒三角形翼斑，这也使得我们能够与其他的红尾鸲分别开来。 没错，红尾鸲是一个属，但是呢，在北京最容易见到的应该就是我们北红尾鸲了。一般来说，我们比较怕人，但是呢，又比较喜欢在居民点附近活动，而且我们并不喜欢进入茂密的树林中，反而喜欢在路边乱跑，这对观鸟者是不是很友好啊？所以千万不要因为我们容易被看到就不珍惜我们北红尾鸲了。我们北红尾鸲在北京有稳定的繁殖种群的，因为这里有越来越多环境优美、人类友善的地方可供栖息，比如大兴区魏善庄镇的月季园就是我们喜欢的栖息地。 将北京地图对折后再对折，中心点的位置就是魏善庄，这里有条南北向的路正对天安门，名字就叫南中轴路。大兴区就是围绕这条南中轴路和庞安路的十字轴，打造了以浪漫月季小镇魏善庄为首的十大旅游主题小镇。月季被称为花中皇后，又称月月红，四季开花，妖娆多姿。目前魏善庄镇已经坐拥15个月季园，其中的月季品种园是世界名品月季育种与加工高端示范园，共收集月季品种1600个，古装月季更是创下拍卖103万元的记录。 而在旁边的月季博物馆，基于 3D 悬浮成像、5D 电影、虚拟互动等技术，让人们能够体验花间穿越。人们还可以在博物馆的科学片中一次看够世界上所有的月季品种。这是一座独立的直径10米的圆形空间，墙面和屋顶镶嵌了3万多根亚克力透明发光柱，柱头再嵌有3万多种颜色、花瓣各异的各个品种的月季花的模型，不仅有视觉上的冲击，更能够感受辨认而不乱的记忆乐趣。如果您来月季园游览，别忘了寻找我们北红尾鸲的身影，细细体会鸟语花香带来的惬意。 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千年大兴，百鸟栖息，我们下回接着说。 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